现在还算数吗？借我想你已经睡了吧，你总是比我勇敢。如果你遇见你那个他，别为 因为饱含了亲情的部分，所以这首歌显得格外动人。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跟你听到的是《哈林庾澄庆》。这首歌算是庾澄庆的早期的作品。庾澄庆最早是在1986年发行国语专辑《伤心歌手》，开始在台湾歌坛崭露头角的。那个时候，这张专辑销售10万张，创下了台湾歌手第一位自己作曲、编曲、演奏、演唱、制作的全能记录。在80年代之前，台湾几乎都是民歌的声音，一直到了1983年李亚明的出现，以及1984年的薛岳，让台湾总算有了摇滚乐的感觉，而这些都为哈林的音乐生涯打开了一扇窗。 一个人逃避寂寞，两个人渴望自由，到底该不该奔向你怀里的温柔，还是就让你失望地走？我没有太多承诺能让你一夜好梦，担心从今后你心头会不知所措，太多的惶恐又让我们无法承受，想哭就到我怀里哭，哦，就像一切都不会结束，让彼此感觉不那么孤独，想哭就到想你怀里的温柔，还是就让你失望地走？我没有太多承诺能让你一夜好梦，担心从今后你心痛会不知所措，太多的惶恐又让我们无法承受。 庾澄庆算是最早受到西洋音乐影响的歌手，并且在当年庾澄庆的唱腔也可以算是独树一帜，因为在那个强调美声的民谣的时代，这样一个略带沙哑的嗓音很像国外的摇滚歌手大派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一位呢，同样也是用他的声音惊艳了所有的耳朵，天生爵士嗓的王若琳。 我怎么都不想睡，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你的甜蜜，想和你走在一周，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的你不敢说爱，而我也只有多么快乐，还是不够，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飘在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喜欢和你在一起，无聊的生命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即便在现在的娱乐圈当中，你还是能够找到一些人淡如菊的歌手，比如说接下来的范玮琪。据说当年范玮琪回到台湾制作他的第一张唱片的时候，他的制作人就经常和陶喆谈起这个颇具才气的新人，言语之间也大加赞赏。后来陶喆虽然常常去探班，也认可了他的声音，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们的合作却推迟了6年的时间。 你眼睛会笑，弯成一条桥，终点却是永远到不了，感觉你来到，是否都呼啸，思念像苦药，竟如此难熬，每分每秒我找不到 静静的依靠，紧紧守牢，不敢漏掉一丝一毫，愿你看到你眼睛会笑，弯成一条桥， 刚才这首歌叫做《到不了》，收录在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这张专辑当中。《最初的梦想》这张专辑里面实在有太多好歌，所以像刚才的这样一首看似平淡的歌，似乎就淹没在其中了。其实总有一些歌就好像第二眼美女，也许第一遍听的时候你并不会太多留意，可是越听你越会觉得合你的口味吧。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的是张学友后期的作品《礼物》。 我左手牵着你，我右手围着你，多么多么。那时候的我们，总以为相爱就是不断跳舞，一双眼只看到你，看不到走的路，多满足。忘了那年我几岁。模糊幻想两个人能够一起住多幸福， 能够开始成为两人只是如果 没想到走到这一步。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打算跟你听一听古巨基。虽然说古巨基在香港有相当一部分的固定歌迷，可是在内地观众和听众的眼中，他的形象似乎还维持在《情深深雨蒙蒙》里面形象简单的那个何书桓身上。 我最怕最怕烟雨蒙蒙，看不清看不清你的身影。我曾经曾经对镜呼唤，天在哭我在哭，你在何处？往事一幕幕，伤心一幕幕，你的眼光你的笑，伴我今日孤独。烟雨一重重，山水一重重，你的叮咛你的泪是我心中记得风雨里和你相逢。早知道早知道如此匆匆，又何必又何必和你相逢。往事一幕幕，伤心一幕幕，我今日孤独。烟雨一重重，山水一重重，你的叮咛你的泪是我心中最痛。 烟雨蒙蒙来自于我们印象当中的古巨基，而实际上古巨基的声音其实是非常有穿透力的，甚至是有一点豪迈的感觉，并且他的假音也一度受到业内的好评。也许很少有人知道，古巨基曾经在香港拿下了很多歌唱方面的奖项，比如说男歌手金奖、我最喜爱的歌曲大奖、我最喜爱的男歌手，以及叱咤风云奖。无论对于歌手还是演员，都必须要叫好又叫座，才能够赢得真正的市场吧。接下来这一位也算是在市场边缘游离的人，他是万芳。 对镜窗午夜相对，彼此安静电话两边，思绪飞呀、啊、飞呀、啊、飞到从前，你我初识热络季节，常聊啊聊啊聊到深夜，怎么说也不觉累。是不是每一个爱情都 作为歌手身份出道的万芳，其实已经唱歌超过了20年，可是她在唱片这一行似乎还像一个新人一样，没有那么多花边新闻，也没有加入到天后的队列，可是相信她的歌声一出来仍然会赢得最大的尊重吧。大牌主打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到那个清澈无瑕的齐秦。 想问天你在哪里，我想问问我自己，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想问天，问大地，这是迷信，问问宿命，放弃所有，抛下所有，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男孩表示，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真正超人于世外的人是非常少的，每一个在这个行业内工作或者奉献的人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些肯定、掌声，甚至是观众的目光。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位刘德华，虽然已经贵为几十年的天王，拿到过影帝的宝座，但是他仍然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实力赢得作为歌手身份的尊重。所以在入行30年的时候，刘德华推出了一张全翻唱的专辑，每首歌都显得感人至深。 冷暖那何忧，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半句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也试过苦斗，梦来每点缤纷，一消散哪可收，一生何求，谁计较赞美与诅咒，没料到我所失的 出道30年之后的刘德华，仍然在公开场合会最常穿黑西装、白衬衫，短发梳得一丝不苟。岁月不是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过痕迹，但是十数年来没有变过的那种谦和爽朗的气质，让人几乎忘记了岁月的存在。所以在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一生何求》当中，似乎也是那些陪伴我们成长的岁月。大牌主打歌跟你听到的是非常感人的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 三也算时间，认识他也好几年，看一看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只剩下我，只剩下我，还继续